常识熏修。啊，我们同学当中有一个榜样，刘素云居士，大家晓得。啊，他是一个普通人。啊，但是他的恒心毅力成就了他。啊，生病的时候，10年就听一部《无量寿经》。啊，他说我别的没学会，就学会了一句话：“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”我就学会这8个字，他就真干。啊，就选择了一套《无量寿经》的光碟。啊，早年我在台湾讲的。啊，大概100多个小时，《无量寿经》讲完了。啊，他就从头听，他告诉我一天听一篇，一篇1个小时。啊，但是这1个小时呢，他要听10遍。这种每一天听经10个小时，就是一篇呢重复10遍。这是很有耐心。那这一部经听完了，从头再来，一遍一遍的听，听了10年。除了听经，他就念佛，他没有妄想，所以。10年之后啊，他真的成功了。啊，现在许多人告诉我了，刘素云居士有神通啊，我相信。啊，他没有学过的经，没有听过的，请他去讲，他讲的头头是道。啊，这是什么呢？一经通了，一切经都通。他没有困难，啊，稍稍做一点准备，他就能讲得很好。佛给我们讲的话了，句句是真话了，没有一句是骗我们的。问题是我们肯不肯相信，肯不肯真干呢？啊，你要真干呢？真干就真成功啊，你这一生就成菩萨，将来一定成佛。啊，所以真搞清楚，搞明白了，抓住这一门，决定别放松。啊，10年你有大成就。你真的念一佛，晓得念一佛功德无量无边啊，跟念无量诸佛功德是一不是二，没有差别。不是说我念一尊佛功德少，我念无量佛功德多，错了啊！我看我学一切经呢，我的智慧大；我学一部经呢，我的智慧小，也错了。哎，学一部经，那个功德大过学一切经。啊，这里头有秘密，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所以念一佛功德，跟念一切诸佛功德没有两样。啊，不思议佛法了，等无差别。啊，一部经跟一切经的功德没有差别，戒尘也如尘，最真觉。啊，也如是明心见性，尘最真觉是见心成佛。啊，成佛了，见性了，细聚 无量功德辩才，这是自心里头本有的，只要见性，它通通起作用。啊，如是入一心三昧，即念佛三昧。得念佛三昧的人，尽知恒沙诸佛法界无差别相，恒河沙数的诸佛法界，你全见到了，你全明白了啊！于三昧中啊，遍知诸佛世界差别相。你看看，无差别相是见性，差别相是见相，正与注定供养同旨，同一个宗旨，同一个目标。愿二十四章前面二十三章我们学过了，后面呢是最后的一章，最后一章呢有四愿啊，三愿四六四七四八啊，最后的一章有三愿。请看经文，我作佛事，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，正立身法，获陀罗尼。这个经文里头很清楚，把条件说出来了。他方世界不是凡夫，不是二乘，是菩萨众，这个要看清楚。啊，所以啊，他们能够得，你看文明。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或者是见到无量寿经啊，他得的利益正立身法或陀罗尼。我们看注解右章，这是最后的一章，四十八愿最后一章，居三愿，获陀罗尼以上，为第四十六获陀罗尼愿，一二三人以上呢，是第四十七愿，文明的人愿。啊，最后是第四十八愿，现真不退愿。那现在我们看第四十六愿，啊，立身，正立身法了，立身，立身死也。三乘行人，若于见道，因见地理，断见思惑，永离三界之身，是云正正行立身。首先给我们解释 立身法的立身的意思啊，就是立六道生死轮回啊，就指这个三乘行人。三乘是声闻、缘觉、菩萨啊，这个地方的声闻、缘觉是小乘，菩萨是全教菩萨啊，就是十法界里面的菩萨佛啊，佛也包括在菩萨里头。那么他们离开六道轮回了，这三种人都离开了六道轮回，那是什么呢？若于见道，他们证得见道位啊，因见地理，这个地理就是事实真相啊。我们今天讲事实真相，佛经上也说诸法实相啊，真相明白了，所以见思烦恼放下了啊。三界八十八品见惑，八十一品见惑统统放下了，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啊，出离六道轮回了。所以轮回不是真的，是假的。佛在经上啊，用个比喻告诉我们，把它比喻成梦啊，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，一切有为法就是指的六道，六道里头的一切法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，你真正了解它不是真的，它是假的啊。那么这个事情佛在经典上讲的很多，而且呢讲的时间很久啊，经典流传到中国也2000年了，我们读诵的人很多，学习的人很多，为什么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？虽然学确实没懂，没有真懂啊，换一句话是都是半信半疑，因此烦恼习气放不下了。啊，那么这种虚妄境界从哪里来的？就是烦恼习气变现出来的。啊，就好像做梦一样。梦从哪里来的？啊，阿赖耶识里头，那些夜习种子，我们睡觉的时候意识不能控制了，它就冒出来了啊，我们清醒的时候能控制住它不会出现，但是不能控制的时候它就出现了，不是真的啊。有定功的人心他能把它控制住，所以阿罗汉修的九次的定，在楞严经上说的超越六道轮回了啊，要功夫深，定功不够不行。世间禅定、四禅定、四空定叫八定，出不了六道，能够到四空天 四禅殿啊，能升到那个地方去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。真正到第九定了，超越了啊，轮回就不见了，就好像你做梦啊，梦醒了啊，梦醒了的时候轮回不见了。这个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这一院下午好好的来学习啊，很有味道。